第十三单元。喂，请问林华在吗？词语。 喂，他喂回来，那么一会儿，时间，啊，事儿，办，学校，见，不见不散。句子。 一，喂，请问林华在吗？二，他不在。三，您是哪位？四，我一会儿再打吧。五，有什么事儿吗？ 情景一。 喂，请问林华在吗？ 他不在。您是哪位？ 我是他的朋友，我叫德尼斯。 他上课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 那我一会儿再打吧。 好的。 二， 林华，你的电话。 喂，我是林华，请问是哪位？ 我是德尼斯。 德尼斯，你好。 你明天有时间吗？ 有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 我们去网吧吧。 好，明天上午9:30，行吗？ 行，学校门口见，不见不散。 即学即用。 那当然。